谢谢刚才诗班的献诗，谢谢弟兄在这边的带领，我就心里很高兴听到这首诗歌，也是看到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爱我们，耶稣基督真是像天父一样，像就像朋友一样，跟我们在我们当中，而且提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听到这首诗歌，我是心里也是很受感动。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们大家这一段也是我们非常经常读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说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保罗说了一句这个酒会人口的话，就是说就像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第二章的第二节讲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经常读的，就是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大家经常谈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直到从第一章一直写到第二章，这一段时间基本上他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在讲十字架，而且十字架这个词出现了五次，从第一章就出现了十字架，而且一直到第二章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也是讲了好几次这个十字架，而且讲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明确的这么一个信息在我们当中。而且这一段经文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说智慧，这个智慧也是我们用的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词，这个智慧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呢？我们请大家来数一数，如果请我们后面把这个打开，大家来数一数智慧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啊，是不是我们可以打开，或者说我们自己把圣经打开好不好，我们有了 PowerPoint 就不读圣经了是吧，我们把圣经打开看智慧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好了，不论你打开圣经也好，还是打开你的这个看我们的投影也好，智慧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大家看这一段经文，一二三四，可以张开手指头数，是不是啊？几次？出现了七次，出现了七次，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字，这个保罗在讲这一段中间讲的智慧，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说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本书信，因为他写了两个，一个叫前书，一个叫后书，大家都比较清楚。那为什么写前书呢？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当时可以说是第二大的城市，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商业很发达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也是充满了很多娱乐的这种场所，所以当时很多人讲它是一个欲望城市，跟我们现在形容我们现在的城市一样，它有很多很多这种纸醉金迷的这种活动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是一个当时这个城市，但是恰恰就在这个城市当中，保罗就在这个教会就建立了这么一所，在这个城市就建立了这么一所教会，叫做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是保罗亲自建立的，而且保罗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一个慈父一样的关爱他们，而且像一个兄长的一样关爱他们，而且不但建立教会，而且多次的差派他的同工和介绍他的同工来到这个教会去牧养，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个教会在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保罗发现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呢，就产生到一个价值的一个冲突，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是老的价值观，这些在欲望之中成长的这些人，他们当地的人，不论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是当地的人，他们都受的一个，还有一个过去的一个价值，他们在那里醉生梦死，他们在那边自以为有智慧，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他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他们知道都 听了福音以后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往往个人彰显自己智慧的时候就自以为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分门别类。从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因为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传道人到这个教会去讲道传讲福音，比如谁去过呢？彼得去过，是吧？彼得去，还有谁去过呢？我们知道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也去过，还有谁呢？当然保罗去过，还有就是说，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亚波罗的一个同工也去过，但是也去了以后呢，所以当时保罗听说这些人去了以后，听他讲的福音，但是在教会里面，因为人出于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私利，他们在教会里就形成了一个结党，他们形成了一个拉帮结派，形成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教会就有很多纷争、分门别派、互相攻击、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保罗听说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着急，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其实在第一章里面讲的很清楚，说你们之间有纷争，这是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更说得好，我们不属你们人，我属基督的。他把自己排得比别人都高一样。所以呢，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在这个时候给他们写了这封信。保罗给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你们这些人虽然信了主了，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我们信主可以上天堂得永生，我们信耶稣基督爱我们，信主是很好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搞清楚，今天我要给你们写这封信要讲清楚。讲的什么题目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这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保罗是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受到很好的教育。为什么说他很有智慧呢？因为他在希腊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在希腊的时候跟很多学者辩论，一点也不惧怕，很有学问，很有知识。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用他的智慧，而且也不用他的智慧。为什么呢？他这个第一节讲得很清楚，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你看没有，保罗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他没有像海阔天空的事到处讲，从东扯到西，从天文扯到地理，他没有这样。但是他也不是说我自己本事大我就敢随便讲，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俗话讲说，一个人他有本事是因为他的他胆子大，因为他有本事。有人说因为他有本事所以他胆子大，就所谓叫什么胆大人义高，是吧？还有什么义高人胆大，说什么的都有，是吧？但是保罗根本没有陷到这个圈子里面。保罗说他自己是什么呢？在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保罗讲的话好像听起来是客套话，我们中国人讲哦哪里哪里，本人学术水浅，所以欠大家多多包涵。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讲的话不是客套话，而讲的是一个事实。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居然有人批评保罗，批评他什么呢？第一个还批评他说的什么的都有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讲了很多大家批评他的话，他亲手建立的教会这么多人批评他，有人批评他说的什么，说他长得不好看，还有这种批评的，是吧？我想没有人今天敢跟我说你这人长得没有头发之类的，不说吧，是吧？但是有人说他，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十节讲说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是当时教会有人批评保罗，说他是言语粗俗。可见保罗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用所谓的高言大志，保罗讲的是他的真实情况，不是客套话。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都很知道，保罗十分明白这个社会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状态，是吧？他是真有智慧。保罗为什么他有智慧呢？因为保罗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因为我曾打定了主意，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一段说，我曾经打定了主意。这个我曾经定了主意，这定了主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我知道我来跟你们讲这话不是我随便讲的，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才做的那么一个选择。为什么他不用他的智慧呢？因为答案很清楚，就是说他要宣讲一个神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奥秘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十字架。因为在当时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腐败、一个败坏、一个腐化的人欲横流的这么一个城市，对肉体的情欲在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多。那个地方当时还听说有一个妓女庙还是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和他这个姊妹专门到那边去看过，还有那个遗址还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大的那种建筑物，有点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到芝加哥或者说你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年你们见到新来的新同学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新同学，说到了你们到我们 Milwaukee 这个地区，怎么都是没有一点点这种高楼大厦现代化城市的建筑，根本不像说你们想美国是这个样子，实在没有意思。他在那个大城市待惯了，所以人在大城市里面这个地方他没有地方逛街，晚上没有地方去卡拉 OK， 他们都去宣的学会去酒吧，这些孩子学得很快，是吧？所以你看当时对这个问题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讲的哥林多这个城市跟我们现在这个是何等的相似，弟兄姊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有三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怎么来看这个智慧。今天我们题目叫做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第一个我们讲一共有两种智慧，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说是神的奥秘的智慧，一个是指的人的智慧，叫败亡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到底是指的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想看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讲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一问大家智慧这个问题，大家就想的很多了。我们的生活中到处用智慧这个词，是不是？各行各业的人士都会很骄傲的说，很骄傲的说，你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智慧，是吧？我上次问一个朋友说什么叫智慧，他说智慧叫什么？智慧就是知识，你的知识越多就越有智慧。这我们一般讲的话好像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也不一定，很多有知识的人并没有智慧，是吧？你这几天在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听说过没有？一个很有知识的一个外科医生他知识很多，但是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居然用一个残暴的手段来打他批评他的一个人。这个事情我们都听说过，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大家网上可以查一下。很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啊。另外有人说知识就是说经历，人的经验，这个是我们所谓讲的知识和讲的智慧。我的经历比较多，尤其我们中国人年长的人都愿意这么说，岁数越大越有智慧。有人我们中国人老讲一句话，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是吧？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有智慧，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人讲的智慧就是聪明，什么聪明呢？就是我能办一件事能够把它办成了，这叫智慧，就是很精明，能够达到它的目的。你比如说有人赚钱，有人说钱多的人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智慧的赚不来钱。昨天晚上我们在那边团契，有一个跟我们同学有一个庆祝中秋节的一个团契，一个新来的同学今年18岁，他说我就是90后，他跟我这么说。他说我告诉你有钱的人就有智慧，因为他钱多，他没有钱没有智慧他赚不来钱。所以你看人自以为有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讲的一个词汇，叫做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讲得很清楚，世人的智慧，这个智慧人都觉得很聪明，是吧？这个智慧，那你说我们人难道就不讲智慧吗？以后我们看到保罗讲的智慧跟别人讲的智慧不一样，因为保罗你看没有，在第五节讲说 第六节说，然而在我们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人的智慧。那么什么叫败亡之人的智慧？这个地方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第六节讲话，这个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好，我们想世人的智慧从哪开始的？世人的智慧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想一想，哦，那是我们可能孔子那时候开始的，是不是？中国讲办私塾啊，什么去教育，实际上不是这样。当我们人的智慧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伊甸园开始的。伊甸园什么时间开始的呢？就是那个谁啊，那个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开始的，这个叫善恶果，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因为当时耶和华吩咐他说，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我心里想了想，原来我还没信主的时候，甚至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都犹豫，我说吃了善恶果，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吗？这是我就不是很有智慧的事情，让人更聪明了。但确实也是，他们吃了果子以后，知道自己赤身裸体，这是不好的事情。他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难道我觉得赤身裸体是一件好事吗？我开始想不透这个道理。后来我就想，这难道这个善恶果有？虽然有人称为叫智慧果，有人就这么讲，说你吃了以后就有智慧了，智慧从这儿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我吃了智慧会有智慧吗？后来才知道，你根据原文，曾经我看过这段原文什么意思呢？知道善恶的这个意思其实是什么呢？知道善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以自己为判断一切的准则，就是说我手里，有人说我手里拿着一把尺子的两端，这个尺子就是把知道善恶理解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善恶观，我们有了自己的良心，甚至我们有了自己的理性。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吃了善恶果以后，人类他就有了一个以自己为判断一切事情的准则。所以有人说，我自己握着，原文就是我自己握着两个尺子的一个尺子的两端，用这个尺子来衡量一切。换句话说，我人用我的自己的观点来衡量世界上的一切，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当中，一切不再说有一个客观的真理了，而是以我自己的感觉为中心，以自己的意志为中心，取代了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各样各样的公义、各样的好处都没有了。所以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把尺子，这个尺子上写着你的名字，你的尺子跟别人尺子不一样，你用你自己的利益，用你自己的欲望私欲出发点来衡量评价世界中的一切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知识越多，表示他自己来评论世界的能力就越多。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原来你可能不知道的，你可能不评论，当你知道多了以后，你就会发表评论，从你自己的眼光，从你自己所谓的这种知识，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人讲什么叫幸福，什么是快乐，这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尊贵，什么是美好，这个都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开始所谓有了自己的智慧，但是很可惜，这个智慧人恰恰是走偏了路，他没有把神的眼睛，没有把神的公义和标准放在眼里。我最近听到一个事情，让我感到心里也是挺觉得难受，有点很看着有点恶心的难受的。为什么？居然中国有一个什么，一个还学者，他是个性学家，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他说我们现在中国应该允许嫖娼应该合法化，而且允许纳妾可以一夫多妻制。他说我们人类做事情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第一个不伤害别人，第二个自己觉得好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话一切都没有了，是吧？所以你就去做这个事儿，你只要不伤害别人， 那你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现在所谓这种第三者插足的事太多了，迫害婚姻，为了让婚姻稳定的话，我们可以允许可以纳妾，这不就没解决这问题了吗？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人所谓的智慧达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什么样子了。所以耶和华我们这位神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的这个话呢，说的在他心里非常非常他讲了一叫他怎么说呢，他讲的话就是说这是一段经文，就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十三节说话，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说所谓败亡之人的智慧，人类的堕落，神实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不是说中国这样啊，美国也是一样。就上个礼拜三早晨，我早上起来看电视，就报道一件事情。美国早晨的那个 Good Morning America 报道一个我忘了哪个州，一个男的娶了四个太太。哎呀，我一看了以后，我说都差不多，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是吧？还有很多这种人以自己为标准来评论世界，所以人选择了离开了神，不以神为中心，带自己为神，就是自己是真理。所以的话，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讲到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人犯了罪以后，人背离了神，所谓的智慧就来到了人的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人就以自己的标准来评论这个世界，这个叫做败亡。败就是圣经里讲的话，这叫做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的话，而且这里面还有讲的话，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说面对审判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这是败亡的事情。马可福音第九章也讲到说，主耶稣说在那里讲的地狱，这火湖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上礼拜主日学一个弟兄问我问题，说人跟神有沟通，如果将来到的地狱里，还是人跟神还有没有沟通？我说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是吧？这个时候我们但是有一点，败亡之人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也有这种感情。我前一段到中国去，其实呢我看到了很多，除了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到在看到中国的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那种福音的火热，我讲到和一休宇弟兄和赵春燕姊妹我们一起在国内的同工，我们感到非常的甜美。但是我也看到中国目前我的感觉实在是非常混合的一种感觉，说不出来的。那么他很多人把人分成各种地位，说按照金钱把人分成穷人和富人，有钱的和贫穷的，按地位把人分成尊贵的和卑微的，另外按知识把人分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种分法都有，甚至按照出生把人分为所谓的现在叫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很多很多这种分法，很多很多。而且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个也是个年轻的学生，他父亲是他送他到马凯大学来读本科生，他是温州人。我们这有没有温州人？温州是好地方啊，温州有人讲说是福音非常兴旺的一个地方，有人讲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中国那边的弟兄姊妹教会很多很多，有人说人口的20%-30%都是基督徒。但是我碰到这个不是，不但不是，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他爸爸是开是一个小老板，他说我到这儿读书，我为什么呢？我要到这儿来接我爸爸的班，我要继续当老板。他说人要分成三类，所以温州人有三种人。从他的眼光看，说第一种温州人呢，说有大钱的人当大老板，有小钱的人当小老板，没有钱的人借钱也要当老板。他把这个人分的很多类，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中就想的是钱，他把钱作为分成人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这问题就来了，这种虚假虚空的东西就在人心中就开始出来。所以现在有人讲说中国状态就是坑蒙拐骗偷，就是大家能赚钱就拼命就赚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回国以后，我看到高楼大厦很兴旺，看到世博也很不错，我确实我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感到很高兴。但是我看到中国这种人的道德这种堕落，这个合法化还所谓的这个东西，实在是也心里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真是看到现在美国也是一样，人以自己为标准建立自己的智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我们讲人的智慧。好，我们看什么是神的智慧。第二个，神的奥秘。神讲的一个，保罗讲的一个，第一节讲到一个神的奥秘，而且在后来也讲到神的奥秘的智慧。这是第七章讲的话，以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两个事情放到一起。其实我们都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我们讲起来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智慧，神的智慧，奥秘的智慧，第七讲它是出于神的启示。神，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的十八节讲的话，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神的智慧，从他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因为神创造世界，这反映出神的大智大能，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箴言的第九章，箴言书的第九章第十节说，我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第十九章十九篇第一节讲的话，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个是神的智慧。但是在保罗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神的智慧讲的是十字架。而且在这个地方保罗讲的不是属世的智慧，是个隐藏的一个智慧。就这个隐藏的智慧，是我们就第七节讲的很清楚，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神有一个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好。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讲的智慧跟我们以前讲的智慧不一样。保罗讲的智慧和以前人的智慧不一样，因为这个智慧从前是隐藏的。而且讲到一个在第八节讲的话，这智慧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有人自以为知道，他们实际上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想起来我看到一个短片，一个在 video 上，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的一个短片，讲到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企业家协会，基督徒企业家，他们向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地区奉献了一笔财物，结果对当地很有帮助。当时他们一个区政府就开了个欢迎会，居然那个他们的统战部长讲了一句话，说谢谢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这是主对我们的关怀。他说了就主对他们的关怀。我很奇怪，一个共产党的官员说主对他们的关怀，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就想笑。我说他们懂得什么叫主对他们的关怀吗？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话，他们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他们都知道基督教是好事，基督徒是好人啊，基督教是行善的，他们是包容的，是博爱的。他们有人讲现在开始国内对基督徒一个感觉就是说 基督徒不是说以前讲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他说基督徒是对社会有帮助的，所以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犯罪分子啊，他们都是这么讲。但是他们懂得什么叫十字架吗？他有人就给我提个问题，说你们基督一个大学教授也跟我讲说，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行善包容那么多好事，实在是最好的，看来比佛教还好。但是你们为什么就要讲那个十字架不科学的事儿？你们十字架这个是太不科学了吗？人死了怎么能活呢？一个死人他有那么大能力？他跟我讲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钉十字架的人不单单说是法利赛人钉他，而是整个世人离弃了他，这是一个中心。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么一件事不讲别的事呢？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信仰中的中心是这么重要呢？我们想过没有？而且到一个什么地步？因为在这保罗讲得很清楚，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以及在十字架上悬挂的拿撒勒人耶稣，在这个时间把人把历史做了一个分水岭，分得非常清楚。就跟我们在太空上，如果你上太空看地球的这个地图一样，一边是海，你看到海岸线的时候，一边是海岸，深深的海洋，蓝蓝的海洋都是水，一边就是大陆，土地，绿色的土地，分得清清楚楚。十字架就是把这个历史把人分得很清楚，你接受他的，你就是将来得荣耀的，你不接受的将来会怎么样？刚才也讲到叫做败亡之人。所以十字架画得很清楚，我们要搞清楚弟兄姊妹为什么十字架是这么重要的呢？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我们这一段信息可以说我们能带走的，你把这搞清楚了，你今天就带走了。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一段在想为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对我们生命这么重要。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分析这么讲点。一个，我们就说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圣经里面多次讲的神是慈爱的，神爱我们，唱的诗歌神爱我们。还有一个呢，神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是公义的，眼睛一点容不得一点沙子，是吧？所以这两点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说这两个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有时候有困惑，但是搞不清楚，有时候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某一个点，这两点统一到一起了。这个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的慈爱。他为什么？本来该上十字架的是我们这些人，但是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的爱就再次显明了，这是他的爱。再一个，在十字架显明是他的公义，因为我们世人犯了罪，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我们是一个罪有应得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是就是我是一个罪有应得，而且但是我现在不用为这个罪付上代价，因为有人为我这个罪付了这个代价，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付代价，他代价非付不可，他自己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在十字架的一瞬间，神的慈爱和公义同时彰显，在这一刻他的救赎就完成了。我就想起我们中国的奥运，还有在过两年在伦敦也有奥运会，奥运的时候我就看到奥运火炬，可以说整个庆祝仪式的一个中心，一个高潮。当我看到奥运要点火的时候，当时那个中国的一个运动员跑到那个地方，他把火炬往上一点，这火炬着起来的时候，整个就到了一个高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救恩的中心，也是他救赎计划的一个高潮，因为他的公义和慈爱在此完全彰显了，它是我们的救恩的一个实现，一个完成，一个高潮。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救恩就完成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不到他的中心，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千万不要忘了，要没有十字架的话，我们耶稣基督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还在过犯当中，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地方救恩。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十字架的为什么要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中心。保罗讲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力量，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罪人，我们的罪被称义，我们的罪被赦免，不是说我们没有罪，而是我们的罪有人为我们负了这个罪，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这个是我们中心，这个要改变生命，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个非靠十字架不可。所以我就有时候回答那个教授说，你们为什么不讲十字架那么不科学的事儿？我跟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神的救的计划太愚蠢了？他说我看是，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就这个地方实在没有智慧。其实我仔细弟兄姊妹想一想，回头我自己想，我说神的救赎的计划，暂且不说他聪明不聪明，他比人类中所有所谓自己救自己的这个计划，人类的智慧加到一块还要强100倍、1000倍、10000倍。这个是神的智慧，可惜这些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改变生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但要改变生命，我们的价值观要发生变化。我不知道你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没有。所以十字架是用来对付我们生命的一个关键，十字架给我们力能力，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十字架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世界上就是说这个行路有光，做工有力，我们做事情有种力量。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这个力量是十字架来的，但是十字架你要不用十字架对付自己的生命，你不可能有力量。弟兄姊妹，你要用十字架对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被十字架对付过没有？还是说我到教会来是个好事情，我到教会来是来唱赞美诗，我也愿意信耶稣基督，我也听讲道讲得很好。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几话，我说你们，他说我到你们教会听讲道我也挺高兴，其实我完全可以去听音乐会，但是我选择去听你们，去你们教会，为什么呢？说我觉得你们教会听牧师的讲道比听音乐会还要有更让有欣赏力。弟兄姊妹，当他把来教会听讲道变成了一种欣赏，或者一种所谓吃一个属灵的大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是不是让十字架对付了你？你在教会仅仅是吃一个大餐吗？是弟兄姊妹喂你呢，还是说让十字架对付你自己的生命？这个对付生命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是老我的这个代价。我们又回到哥林多教会这个状态，保罗讲的哥林多教会这个状态就是这个样子，自以为信主，我属谁的？我属基法的，我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甚至你说我属基督的。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引起纷争，你在教会里没有一个对付你自己的老我，你没有办法来在教会同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祷告让十字架来对付你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些我们的这些门徒，这些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都生命都被十字架对付过。我跟大家分享过彼得他的生命被主对付过没有？彼得最大的是骄傲，彼得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很骄傲。但是彼得学了一个最大的功课，叫什么？谦卑。为什么呢？上次跟大家分享，他在彼得后书里面，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讲的，我要用真理束腰，听到没有？用谦卑束腰。用谦卑束腰什么意思？就是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给他洗脚的时候用一个毛巾扎在他的身上，他深深学了这个功课，他学会了谦卑，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亲自用十字架对付了他的生命，他就从此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的眼睛瞎过，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的亲自向他显现清楚的，从此他得到了能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就今天要看这句话，说我没有高言大志，在就像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用十字架对付你自己的生命。 你要不对付自己的生命的话，你没有这种力量。你不改变你的价值观，你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又看到一段经文，在此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讲到一句话，就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前面一节经文，也是很重要。怎么说呢？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保罗在此时间写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这句话可以说对我们这段经文是一个精辟的概括，他先概括再解释。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后呢，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过葛培理牧师，就 Billy Graham， 他写了一个曾经写一本书叫《人呐，你往何处去》，就是 Peace with God 这本书。他讲的一件事，说1922年一群当时所谓世界上最成功的一群这个金融巨子，就是金融巨头，他们在芝加哥有一次聚会。他们芝加哥呢那个湖边有个聚会，聚会当时都有谁呢？有当时全世界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有全世界最大公用事业的董事会主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有美国总统的里面的一个内阁的一个成员，一个什么部长，而且还有国际开发银行的总裁，华尔街最大的证券商，还有什么一些加起来，说他们的个人财富加起来啊，比美国国库的钱都多。这些人在一起呢，说没想到若干年以后呢，这个钢铁公司的这个总裁叫Schwager， 他最后呢，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靠借债为生的，死时一文不名。还有一个小麦市场的最大的投机商叫 Gadden， 他破产了，最后死在异国他乡。还讲到纽约交易所的主席，他们一块聚会，这些人有一个叫 Fedini， 他最后被犯了法了，被关到监狱里面，在辛辛那提的监狱里面。当时美国这个有个总统那个内阁里面有一个部长叫 Ford， 他呢 Force， 他这个也被关到监狱里面，后来被保释出了以后，就是惨惨的最后死了。还有当时一个叫华尔街之雄的一个叫Livermore 这个人，他是国际还有一个什么国际开发银行的总裁叫 France， 还有最后他们都自杀身亡，就是他们聚会的这些人呢，最后一个一个的下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彰显自己的智慧，很有钱，这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对象，最后结果怎么样，他是这样。所以最后Billy Graham引用了一段经文，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也是类似的话，在此之前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是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我们应该追随什么样的智慧？弟兄姊妹，我这里不是说有钱有势的人，或者有钱的人就是神所痛恶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我就是说，我们有钱有势便眼目高大，自以为是，甚至背离神，这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刚硬骄傲的心阻止我们来面对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彰显的这个智慧，他为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的救恩。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夸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是不是有你的智慧？其实呢，如果你要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是不健康的人，那么你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位神，今天你说我愿意从神那里来智慧，我愿意追求他的智慧，因为他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个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我想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看到你通过使徒保罗把智慧再次展现在我们当中，直到我们说，主啊， 我们人的智慧原本都是败亡的智慧，我们人的智慧都是所谓把公义、把衡量的标准摆在我们自己手里。主啊，我们人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我们就背离了你。主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来衡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团混乱。弟兄姊妹，世界上的道理太多，但是我们知道真理只有一个，只有你的十字架的大能。主啊，我们愿意，真是感谢你，你再次提醒我们，就像保罗讲的，我在你传讲的不知别的，只是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是神的原来奥秘的智慧，但是感谢你在此把它显明。主啊，我们愿意，如果在座的有的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过神，你过去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认识过你，但是今天说我愿意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愿意让神的智慧来进到我的心里，因为圣经讲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就是不是请你做一个表示，说我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以前你从来没有表示过，但是今天说我愿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因为这是你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我给你发出一个邀请。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接受了你做个人的救主，让我们今天再次反思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我们愿意来思想一下，我的生命是不是被十字架对付过，因为这是你救恩的中心，你救恩的高潮，也是你救恩的能力。主啊，我们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想到，主啊，请你对付我，让我改变我的世界观，改变我的价值观，让我为你所用。我来教会不是为我自己得好处，因为我来了是要思想你的十字架如何做一个蒙恩称职的基督徒。主啊，我们再次把这感谢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